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1088集，大打出手。梅天岭跟展昭和白玉堂道谢，随后他又有些在意地问了一句， 展兄在门口看到我三弟了？ 嗯，貌似是守雷归来的。 就他一个人？我二弟没跟他一起？ 只看到了一个人。 二位若是无他事，我们不如现在就回别院一趟吧。 展昭看了看白玉堂，白玉堂微微一挑眉，示意他倒是没意见。展昭点头，二人就随着梅天岭出府。出了开封府，梅天岭往别院的地方跑，似乎挺着急。展昭和白玉堂有些不解，这位小王爷急什么呢？刚才打招呼那会儿还四平八稳呢。展昭快走几步问他， 梅兄，你很着急吗？ 我们出门的时候让天妃看着天云，天妃什么都好，就是玩性大，不知道怎么的被天云忽悠了两句，竟然跑去打猎。我是怕天云跑出去闯出祸来。 展昭倒是了然，白玉堂则是不解，看展昭那意思，怎么说的这位梅家二少爷跟个闯祸精似的。展昭也笑安慰梅天岭， 应该不至于吧。 哎，二位不知道我二弟那个脾气，今早知道贺礼失窃，天云就说要去开封府各大玉铺搜，贼总要销赃的。 白玉堂挑眉看展昭，展昭知道这位二少爷是想得出做得到的，没准真会闯祸。三人急匆匆赶到了别院，就见别院里乱成一锅粥了，一群家将正满世界找二少爷。梅天岭一抖手， 人呢？ 哎呀，二少爷刚才明明午睡呢，三少爷跑去打猎了，可等三少爷回来一看，二少爷早就跑没影了，于是三少爷跑去开封街上找了，我们在别院附近找。 这边正乱，就见梅天飞的一个手下跑了回来，喊着不好了。展昭和白玉堂就见梅天岭望天，一脸的果然如此。白玉堂看了看展昭，展昭一摊手， 哎呀，家有闯祸精就这么悲催啊。天尊闯祸呢，那好歹没人打得过他，你也不怕他吃亏。梅天云可不一样了，废柴还到处惹祸，梅天岭这做大哥的大概怕他吃亏吧。 出了何事啊？根据下人的说法，梅天云真的一家一家玉铺去找了，刚才在一间挺小的玉铺里跟一个人打了起来，梅天云貌似打不过人家，这会儿梅天飞也到了，正理论呢，看着也是要打起来，他们怕两个小王爷吃亏，就跑回来找梅天岭了。梅天岭直跺脚，赶紧就跑去收拾烂摊子。展昭和白玉堂看着梅天岭飞奔而去救弟弟的场面，有些无语。 玉铺被偷的是玉器吗？ 白玉堂问一旁直擦汗的大总管。总管见白玉堂问起就点头，原来这次陆王送来的寿礼是一尊红玉的梅花雕。 红玉不是血玉啊？ 这位公子看着懂行，是红玉不是血玉。 什么红啊？胭脂还是大红啊？ 朱砂红玉。 白玉堂一挑眉，展昭看白玉堂的神情就知道这东西估计价值连城。 难怪会被偷。 展昭拉了白玉堂往街上去了，管你什么王爷呢，在街上打起来到头来还是他展昭的麻烦。众人跑到街上，就见在离开馆驿不远的地方聚集了不少人。两人上了房顶一看，只见梅天云正跟一个年轻的小伙子打架呢。那小伙子看起来20出头，穿着一身普通的青色布衣，短打扮，像是个附近铺子的小工，不过功夫却是很好，梅天云根本打不过他。展昭指了指一旁， 就见在路边一块上马石边坐着个跟梅天云一模一样的年轻人，样子像是受了伤。两人穿着一样，长相发型完全一样，白玉堂也有些傻眼，这俩谁分得清楚？正这时，人群外有人分开人群跑了进来，正是梅天岭。梅天岭毕竟外地来的，路不是太熟，所以反而比展昭和白玉堂晚了一步到。他冲进人群，就看到了正打架的人，就喊了一声：“ 老艾，住手！” 展昭和白玉堂都感慨，是怎么分出来打架的是老二的呢？打架中的梅天云可没停手，就吼了一嗓子：“ 他打伤了三弟！” 展昭和白玉堂一起望向靠在一旁的梅天飞，疑惑：不是老二跟人打起来了吗？怎么受伤的却是老三？好乱！梅天云本来就比那年轻人功夫差，一个分心，那年轻人抬脚就要将他踹出来，谁知梅天云却是已经飞了出去，不过不是被踹飞出去的，而是被内力拽出去的。白玉堂惊讶了，就见梅天岭突然出现在了梅天云的位置，跟那个年轻人交手。 梅天岭功夫不弱。 功夫眼熟吗？ 白玉堂仔细辨别了一下，点头。 他是昆仑派的功夫。 昆仑派第一高手，昆仑老祖最得意的弟子。 看不出来啊。 赵氏皇族功夫最好的除了赵普就是他了，估计是因为弟弟太能闯祸了，所以练就了好功夫。 白玉堂突然有些感同身受，这年头家有闯祸经的就必须自强不息。远处正跟小四子逛街的天尊扬起脸一个喷嚏，小四子嚼着一串糖葫芦看他：“ 尊尊长命200岁。” 梅天岭交上手之后，那个年轻人就占不到便宜了。 设弟有什么冒犯的地方，需要阁下痛下杀手。 展昭和白玉堂也心中有数，梅天飞看着伤的应该不重，但是刚才对方踹梅天云那一脚是冲着心口去的，那一脚踹上的话，梅天云轻则重伤，重则丧命，这年轻人下手的确重。那年轻人也不说话，没什么表情。正在这时，就听一个声音传来：“ 阿义。” 这一声呼唤听起来波澜不惊，似乎是一个普通的老人家在呼唤孙儿似的。但是这一声之后，那个年轻人突然一收手，跳出了圈外，站在一家铺子门口，所有的杀气都收敛了。展昭和白玉堂抬起头看那间铺子的招牌。黄石玉铺，只见从玉铺的大门里走出来了一个老太太。那老太太手持一根拐杖，慢悠悠走出来。 他功夫比你好，也没要你的命。算了，做人要知道见好就收。 那年轻人看了梅天岭一眼，回到了那老妇人身后站定。那老太太看了看梅天岭：“ 公子。”看起来身份尊贵。 我们是出来开封。 梅天岭微微一拱手，老太太点了点头，指了指他身后的梅天云：“ 这位公子刚才来我玉铺，与我侄儿发生了几句口角，之后就打起来了。两方都不对，我侄儿下手重了，不过是令弟失礼在先。” 梅天岭当然知道梅天云什么德行， 就不该带你来，还不送老三去看大夫。 梅天岭瞪了梅天云一眼，所谓一物降一物吧。梅天云别看横，倒是很忌惮梅天岭这个大哥，撇撇嘴让人抬梅天飞回去。梅天岭留下了一个王府负责管事儿的，看一下周围店铺有没有受到波及造成损失，有损失就赔偿，吩咐完了也不废话，赶紧就走了。展昭摸下巴，梅天岭处事还是一如既往的滴水不漏。他正想叫白玉堂回别院查失窃的案子，转过脸一看，却见白玉堂正皱着眉头盯着那家玉铺招牌下面站着的老太太。 喂，怎么了？ 小满玉？ 猫，就是他。 谁啊？ 那晚上我看到的那个老太太，在城门口看那张画影图形，和那无名骸骨长得相像的老太太。 就是他？ 嗯。 这么巧？ 刚才梅天云说那年轻人可疑，他虽然莽撞，但唯独在这家闹起来，会不会是有什么理由啊？ 难道跟梅家的贺礼失窃案有关系？先是无头公案，再是宫女自尽，这次又来了一个受理失踪。 我这几天又要不好过了。 早就跟你说咱俩私奔了。 私奔去哪儿？ 天山呢，带你去看雪。 展昭盯着白玉堂笑，两人正对视，就听身后有声音传来，两人同时回头，就见殷侯正背着手站他俩身后。 你俩要不然找间房，这青天白日的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